好啦，翻翻嚟啦。咁講二十世紀少年之前咧，咁原來咧今個禮拜啊喺亞視咧咁啊賣廣告喎，就係咧喺星期日啊四月十二號啦，咁下午一點咧就會做翻呢個嘅蒙面超人 The First 喎，咁即 第一個蒙面超人嘅重拍版啦。 係啦，咁啊講翻啊本鄉猛啊同埋啊一文字準人係咪？ 係 嘛？亦即係當年嘅熊大龍、熊飛虎。 飛虎啦嚇， 冇錯啦。咁一陣可以同大家講少少啦，咁就報咗先，因為驚陣時間唔夠啊。 另外咧，卡通片方面，萬能俠同鋼之煉金術師。 唔係亞視除咗呢個嘅蒙面超人之外咧，仲會做呢度 Final Fantasy， 好似七係嘛？ 七 好似係，好似係，係咪 CG 嗰套係咪 ？CG 嚟嘅， 係咪即係 Wow 嗰套咧？我唔係好肯定。 CG 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日本咧，我哋上個禮拜已經睇咗第一集嘅新嘅鐵甲萬能俠衝擊二世篇啊。 係啊， 係啦。咁一陣稍後時間咧，再同大家慢慢講。 鋼之煉金術師都上咗啦。 我上咗啦咩？ 睇咗啦。 你睇咗啦？係。哦，得唔得㗎？ OK 喎 ，OK， 但係補詳情容後交代，不過就係將個中段啲嘢補翻嘅啫。 哦，即係將佢唔跟漫畫嗰啲嘢跟翻。 係，即係講佢仲係游歷緊，啱啱攞咗國家煉金術師個 標誌， 個銜頭 陀標啊。 啊， 係好，咁一陣間我哋再詳細同大家講啊。嗱，呢可能咧要去到第三個環節嘅喎，一個神秘嘅第三個環節。誒，係一陣先同大家講啊。嗱，而家我哋呢個係第二節嚟嘅。 唔使整段。 係好，第二節開始啦。咁呢個就係嘅二十世紀少年啊。係 啊。 嗱，咁韓永睇未？ 未睇。 韓永未睇啊？ 陸奕我睇咗㗎啦，我睇咗。 咁啊 ，Task 都睇咗。咁啊，我咁啊，等陸奕講下先好唔好 啊？好啊。咁其實呢套咧，因為咧，我冇睇漫畫嘅，但我估可能咧，戲院入面或者將會去睇呢套戲嘅人都睇咗漫畫噶啦。咁呢套咧，因為據聞啊，就將好多期嘅漫畫輯成差唔多兩個半鐘頭嘅電影啦。咁變咗做咧，成個故事嘅內容咧都會係好緊湊。咁但係咧，佢緊湊得嚟咧，就係資料同埋內容多，個故事交代比較多啲。但係咧，就據聞啊，有睇漫畫嘅朋友咧，就應該知道咧，其實佢個交代咧，個故事人物嗰個行動啊，同埋佢嗰個本身個身份咧，都好多係改編咗嘅，同埋一啲事件係改編咗嘅。咁如果對於用一個獨立一集嘅電影嚟睇嘅話咧，呢集可能會對一啲對漫畫冇熟悉、第一集唔記得嘅朋友會比較平白少少。 好 heavy 啊個故事， 唔會話好 heavy， 但係就係太。即係點講？佢唔係話好沉重，但係就太多資訊性嘅嘢。 枝節多唔多咧？ 枝節多，但係就唔緊湊，變咗做成個連串日嚟講咧，就好似一個三部曲嘅過程。即係如果你要我比較咧，就好似一個冇，即係就好似 Matrix 第二集咁款，就純粹過場嚟嘅。一啲資料性嘅一補充翻個世界觀啊，同埋當時有啲發生嘅咩事嘅電影，或者 Task 你可以講下你對呢套。 我自己反而覺得套戲幾滿意㗎喎。 係啊，唔係我都聽到你話係好滿意嘅。 咁又唔係好滿啫。 由後生一路做到中年婦人㗎係嘛？ 純粹呢套一出已經 係已經係中年婦人。 五十歲到。 哦，即係要扮老角㗎啦已經。 但係佢中段又影返係由後生啲嗰只個樣。 因為睇個訪問佢話淨係揀衫佢個頭都暈埋。 因為佢冇乜點出嘅。 係咩 ？OK。 凍喺度嗰陣。 哦 ，OK。 嗱，呢套戲入面咧，上一集嗰班嘅主角咧都全部已經老曬啦。咁啊，因為已經事隔咗好多年啦，咁就係呢個2015年啊，咁去到，咁啊講阿劍刺個兒生女咧，即係加南啊，咁已經由呢個 BB 女已經變成一個17歲嘅少女啦喎。 係。 兼甲咧超好打， 有超能力，有解釋到有超能力係嘛？有冇解釋啊？就唔。 佢冇解釋 嘅，就係見到佢整得攣個匙羹，可以變為一個高材生啫。佢講返個少少世界觀呢，就係佢話過咗嗰個血腥嗰個血腥除夕之後呢，個世界基本上就係由朋友，即係日本啊，基本上係由朋友呢個友民黨去統治咗。咁呢就好多學校啊，一啲叫做政治化嘅一啲教育嘢呢，都係由友民黨去發出嘅。咁所以變咗做呢，被挑選嘅人呢會有啲傾向於烏托邦式嘅行為同埋一啲表現，咁例如佢哋會有一個係好陽光燦爛但係好詭異嘅笑容啦，會有啲好公正但係完全唔合現實嘅一啲舉動出嚟去做佢哋嗰個友民黨嘅一啲標誌。咁點樣做呢？喺呢個情況底下呢，一班比較叫做 等同於窮，即係等同於正常啦。正常就喺嗰個世界入面等同係窮或者冇政治地位㗎啦。咁樣喺呢個情況底下啦，加南呢就應該，如果喺漫畫嚟講呢，會交代佢點樣保護呢班弱勢社群啊，或者點樣同呢班反右民黨嘅人去統合嘅。但係呢，我諗因為電影時間太短啦，就好多嘢冇交代到，總之就幾個過鏡呢，就總之所有同右民黨有反對意識嘅呢，都會傾向於加南嗰邊嘅。咁所以變咗呢，加南呢就喺呢個電影入面呢變咗做一個好主要嘅角色呢，去包括搜尋返佢所謂嘅理想中嘅嗰一批過氣英雄人物啦，即係嗰個血腥除直之七人嘅，係啦，嗰班人嘅一啲舊嘅事，到底點解會有朋友呢個角色出嚟，佢一直喺度追尋緊，但又唔係話好強，即係呢個主要架構又唔係好強，咁佢有去揾啦，同埋有去點樣去侵入呢個朋友嘅樂園世界入面呢，去揾一啲真相啦，同埋講關於最後啦，即係佢你可以話係鋪排，但你可以話係斷斷續續咁呢引申到去最後個結局呢，就是、有關嗰、那個新宿教堂嘅嗰個暗殺事件。咁就大致上加南變成咗呢一部電影嘅主角啦，咁亦都係跟住咗嗰個世界觀嚟行，就係、是、加南自己一個人要同埋嗰班叫死剩咗個朋友啦，去對抗呢個右民黨。不過基本上呢係以卵擊石，到目前為止。咁啊，阿 Tasco 你或者可以交代一下。 其實咧，呢、這個古仔咧，你可以用呢個金融小說去做平衡嘅比較嘅。咁啊，呢個我哋一陣先講啦。即係我覺得其實根本啊，成個古仔嘅主角根本就係加南嘅。 嗯。 係，因為如果大家睇射雕、神雕咧，你都見到其實阿郭靖好耐都仲係細路仔嘅係嘛？ 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咧，其實最好比較就係《倚天屠龍記》，因為《倚天屠龍記》咧四分之一都係講佢，都係講阿張翠山嘅。咁去到第二卷中段先開始講阿張無忌學藝成才嘅啫。咁所以其實以個比重嚟講嘅話咧，呢套片嗰個排比咧就比較似《倚天屠龍記》，但係當然啦，如果有喺戲院留守到最後一分鐘嘅朋友咧，都已經睇到預告啦，下一節咧。即係下一章呢就健次會出返嚟嘅，咁所以表現做呢個故事要睇下佢點樣排，因為到目前為止第二集呢依然係留咗好大嘅謎團，同埋好多個思考空間，或者可以叫做留咗好多白位俾啲觀眾去諗，咁亦都係估緊嘅，或者你話估唔估到呢，睇咗漫畫嗰啲唔使估啦，咁我呢啲冇睇漫畫嘅就要估下啦。 係咁或者我哋嚟啲分析嘅嘢我哋留返一陣間先講啦。咁你講講呢故事入面啊，喂，咁到底成日大家最關心喂邊個係朋友啫？嗱，呢個誰是兇手呢個遊戲就大家即係好鍾意玩嘅 嚇，係啊，即係一入到戲院嘅時候就已經開始諗㗎啦。不過講唔講啊？呢一集咧就其實冇講過 嗱，係啦，咁而家原著漫畫咧，去到呢一故事去到呢一步咧，其實已經知道咗邊個係朋友㗎啦喎 嚇，已經知道 嗱，咁唔緊要㗎，因為電影佢講明會改嘅。 係啦， 咁嗱，漫畫就睇咗就睇咗，唔睇都睇怕唔睇啦嚇，唔怕爆啦嚇。咁朋友喺漫畫入邊啦，唔係電影入邊啊。漫畫入邊就係服部啦，即係亦即係第一集去同佢哋一齊打嗰個黑色機械人嘅其中一個啊，即係同佢哋最唔 friend 嗰個 friend 啦嚇。 最唔 friend 嗰個 friend 啦，同埋如果你話服部呢個名冇印象嘅話咧，即係跌落街死嗰、那個。 係啦，同嗰個喺度爭個遙控器，跌落街。 爭遙控器跌落街死嗰、那個。 佢冇嗰陣死跌咗落街。 跌咗落街啫嚇。 跟住冇影。 跟住冇影啦。咁當然啦，咁喺漫畫版咧就服部就真正啊 boss 啊。 係啦，就是、真正嘅朋友。 真正嘅朋友啦。咁呢一集咧就交代咗幾個角色，例如佐田青啦，佢同朋友之間嘅關係啦，仲有一個科學家係嗰、那個山根。山根同朋友之間由細之到大嘅關係啦，咁呢兩個呢，因為喺第一集呢佐田青呢個名字已經出咗嚟㗎啦，第一集嘅電影佐田青呢個名字已經出咗嚟㗎啦，不過呢就冇講到，即係冇樣亦都冇對白，咁亦都唔知係邊一個嚟嘅，咁今集電影呢就有影返呢個人出嚟，同埋交代返佢細個同朋友之間嘅一啲關係啦，咁另外呢一位呢山根呢又係第一集呢又係冇提過嘅，第一集電影入面冇提過，但係呢就喺個理科室啊，即係小學理科室入面呢幾個人物之間其中一個啦，咁就係而家呢一集入面解釋佢係有份去協助朋友去發展呢個死亡嘅生化武器嘅嘅一個科學家嚟嘅。當然啦，而家大家即係去到呢一集入面呢 咁啊，例如嗰、那個幾個舊人物，例如常志係嘛？ 邊個啊？ 嗰、那個常志啊，係咪？即係做倒垃圾嗰個啦，即係嗰幾個舊人咧，即係都已經開始諗翻起一啲舊嘅人名啊，諗翻起一啲舊嘅事件啊。不過呢一集就介紹人物比較多啲啦，同埋個主線擺咗喺嘉南嗰度啦。 咁呢集介紹人物唔多，冇上集咁多。嗱，我補翻少少啦。咁其實邊個係佐田青咧？咁就係其實一路細個嗰陣咧，就一路戴住嗰個大家成日話佢超人面具嗰、那個。 嚇、啊，戴住超人面具、那個。 其實嗰、那個同大家講下，嗰、那個唔係超人嚟嘅，即係嗰個唔係鹹蛋超人嚟嘅，嗰、那個叫七色蒙面啊。 呢個我諗。 即係類似月光蒙面俠咁、啊，但係佢亦都唔係月光蒙面，係叫七色蒙面嘅 National Boy 嘛、啊，一個咁嘅人物啦嚇。咁、啊、唔緊要，呢個交代翻啫。咁、啊、戴住面具嗰、那個面具男啊，就係、是、呢個佐田青。咁但原來佢細個咧，原來佢哋係冇乜點見過佐田青嘅真面目嘅，因為佢成日都戴住面具嘅。嗱，我唔知點解可以咁樣翻學㗎。 故事就暫時冇交代。 現實上冇可能你咁樣坐喺個班房度，先生唔叫你除低係咪？咁但係咧，佢哋就話咧，佢哋真係冇乜點見過真面目嘅。咁佢呢係一個好怕醜同埋一個好唔敢即係去表達自己嘅人、嗯、但呢佢又唔係廢柴嚟㗎喎，因為後來呢你發覺大個之後呢佢哋係佢變成咗一個教師 㗎吓係用一個教師身份出現咗喺度 係啦，咁就見到佢個樣㗎，咁呢原來呀呢、這個面具男呢樣嘢呢就好緊要㗎，因為其實呢佢哋就係成個故事嗰個佈局呢就利用呢、這個睇唔到樣呢、這個戴面具呢、這個呢、這個問題啦，佢轉移大家的視線，到底邊個先係即係做緊啲乜嘢嗰樣嘢啦、嗯？即係當然佢細個嗰陣未有朋友呢樣，即係未有呢個朋友呢個人物啦。咁、啊、但係咧，佢哋就成日覺得係咪呢個面具戴面具呢個就係朋友咧？咁樣大家就嘥出大家。咁同埋咧，裡面係其實另外仲有個人物噶嘛，係嘛？係呢個叫做聖間田啊。 嗯， 聖間田咧就係、是、一個傳說中咧，即係佢哋細個咧，傳說中係即係其實死咗嘅一個同學嚟嘅喎。咁成日就話個理科室咧就係、是、只鬼就係佢啊！咁但其實呢個人係冇死到嘅喺現實上，佢只不過即係類似轉咗校病咗長轉咗校，咁其實咧係復報啊！即係講漫畫裏面啊，即係而家我哋爆緊嘅料全部係漫畫嚟㗎 ，OK？ 大家唔好以為係電影， 係唔好以為係電影， 冇關嘅 ，OK？ 因為電影係改咗㗎 ，OK？ 大家入去戲院睇嗰陣，你唔好以為佢一但係而家唔同嘅 ，OK？ 咁咧呢個嘅聖間田咧，就其實就係、是、應該漫畫版咧，佢就係第二號嘅朋友啊。 即係代即係朋友死咗之後，但係個 朋友 死咗之後嘅替身 故事入邊咧，佢死咗嘅。咁但係咧喺電影入邊咧，佢竟然復活喎。 咁所以變咗做其實咧，但係其實喺漫畫入邊咧，佢其實都係有兩個朋友喺度嘅。漫畫入邊都係有兩個朋友嘅。 朋友咧只係一個蒙面人嘅身份嚟，即係好似之前我哋講嘅怪人二十面相啦。咁其實怪人二十面相有一個講法咧，就是、原來係由二十個人分別去扮嘅。 係 啦，佢只係一個集團嚟嘅，怪人十面相，即係有一個講法係，佢唔係一個人嚟嘅。咁、嗯、當你成認住一個造型嘅時候，你成日以為佢係，梗係神出鬼沒啦，因為佢成日係幾條友嚟㗎嘛。 係同一個人， 同時出現唔同地方都得。 係啦， 同唔係一個人嚟嘅。咁佢呢度咧，朋友就講到其實喺原本漫畫咧，佢就唔係一個人嚟嘅。係、 嗯、 啦，咁其實有幾多個人呢 就未知嘅。 嗱、啊，咁而家電影版咧，佢就好似咧將朋友變成咗係一個人嘅。 未知，真係未 知 嚇 嗱， 未 知嗱，我哋有個假設啊，即係話咧根據上一次嘅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嘅 formula 嗱，咁我哋唔怕爆啦，因為已經落咗畫啦 ，OK 嗱、 啊， 咁怪人十面相裏面到底邊個係怪人十面相咧？就係同佢宿敵嘅明智小五郎。 明智小五郎啊，正 如果大家有睇開怪人十面相，就覺得係冇可能嘅，因為佢就專登 twist 橋就係揾個最冇可能嘅人啊嘛。咁邊個最冇可能呢？咁以前就揾個軟弱無力啊，咁嗰啲啊，即係個故事入面你覺得，誒呢、這個唔會嘅，呢、這個唔會嗰啲。佢而家唔止係揾佢嗰個根本兩個冇可能係同一個角色嘅角色啊。佢就話嗰個蒙面人就係 怪人十面 怪人十面相就係明智小五郎。咁、如果用同一個嘢去諗嘅話咧，咁咧，咁會唔會見次就係朋友咧？ 我估呢個機會低啲。 係啦。咁如果佢要玩 twist 橋咧，呢個係最好嘅玩法咯。 其實因為其實呢套漫畫都好出名啊，所以變咗用佢 twist 咧，唔會扭橋扭到呢一步嘅，因為佢仲要跟住個漫畫去，我估。 我覺得唔需要咯，一下一集你買飛入去，你先知道係咁咧。到時你掟雞蛋冇所謂。 係嘅，係嘅，係嘅。 大家睇下我今集我見次係全集失蹤嘅喎。 你要留守到戲院最後一分鐘，只可以咁講。 即係如果朋友咧，由佢上次大爆炸，真係由建設自己扮咧，你真係吹佢唔上啊！ 都暫時真係估唔到啊！暫時我估唔到，我當 呢個我亂噏嘅啫， 呢個我當我估唔到啦。 咁同一個 formula 啊，原來咧馬莎除低嘅面罩係阿寶喎， 唔係啊， 係啦，就喺韓國版裏面嘅黑騎士啊， 哦，係啊。 韓國佢最中意嗰時嗰啲卡通就最中意抄入嗰啲卡通噶嘛，咁嗰時嗰個卡通入面咧，咁佢有個黑騎士個造型就係馬莎啦，咁除低面罩嗰陣佢阿寶嚟嘅，但係佢個拍檔就好笑啊，係啊，係希利亞嚟噶嘛，除低面罩原來係馬西嚟， 唔係， 係咪估佢唔到咧？所以咧同大家講咧，如果你想寫個故仔咧，係一定估唔到，你將兩個明明係對敵嗰兩個人，你當為一個人物，咁你就真係點都估唔到啦。不過呢啲呃唔到我嘅，上次怪人二十面相，我去到中間已經知道明知就係怪人 十。唔係，但 係 呃到我， 到你啊， 但係呃到我。 咁去到個明知中槍嗰陣，你諗到未？諗都諗唔到， 都諗唔到啊，係啊。 即係我唔係話推敲到，而係從一個寫故仔嘅角度咧，你會知道佢想咁玩咯。 哦，但係我就冇推到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個電影係對於我嚟講幾有橋嘅啦，對於我嚟講係。 我唔鍾意呢條橋 嘅。其實我都唔係好鍾意，不過冇辦法，佢電影已經拍成咁啦。你睇《俊男美女》算啦嗰套。 好，咁講返怪人唔係二十世紀少年。大家都二十好亂啦。係 啊。冇嘢 啦。係啊。何永冇意見咩？ 冇乜特別。 喺海明，佢有冇睇過第一集啊？ 有第一集 啦，睇。係，唔係你覺得第一集點啊？海明？ 都 OK 嘅，即係如果你即其實你唔需要鍾意套漫畫，你都可以睇得明嗰套戲咯。第一集就。 佢但係好多人鬧啊！上一集。 我諗佢哋 expect 就一個大場面呢個科幻片，一係 sell 到好似係哇有三部曲啊，又日本嘅最貴嘅製作之一啊，咁但係其實。所謂科幻唔一定要係星球大戰咁成天戰機炸嚟炸去嘅， 係 咁亦都唔需要咩外星人啊。咁其實呢啲佢就係想佢成個古仔其實本身就係想，如果喺啲冇咩什麼超人之下，係咪真係可以做一個惡黨去征服世界呢個假設啊嘛？咁應該就入場之前大家都應該諗到唔會係好巨大化嘅戰爭場面㗎啦。 係。嗱咁今集呢就好嚴重呢係會講到呢個嘅萬國博覽會呀。咁就係我唔知喺現實度呢嗰個萬國博覽會應該係70年㗎喎。咁但係佢故事佢又話係71㗎，唔知點解。 呢個我就唔。 係。唔知佢咪刻意即係改咗啲嘢呀。 可能改返就返啲主角嘅年紀呀。 唔知可能佢唔想咁 exactly 一樣。咁同埋呢我唔知道作者畫呢個漫畫嗰陣呢佢都知唔知道喺05年其實有另一個萬國博覽會喺日本舉行嘅呢咁我唔清楚。咁佢呢喺故事入面呢佢就好似冇呢樣嘢發生過嘅。佢就當呢橫跨咗半個世紀即係自從呢、這個舊嘅大阪萬博之後呢就50年後啦即係其實40幾年嘅。咁到咗2015年卒之後第二次嘅萬國博覽會喎咁就係喺應該佢係東京嚟㗎佢嗰度係咪 應該係 係咯，新宿咁樣 嘅東京啊， 因為佢將成個以前大阪嗰啲嘢搬曬去東京嘅，包括嗰個太陽塔。嗱咁大家中間咧見到咧有一個好怪，好似一個即係白色有啲紅色紋嘅一個，嗰個就叫太陽塔。咁而家佢呢個就改咗啊，叫朋友之塔啊。嗱咁呢個咧大家要注意喎。咁同埋咧呢套戲啊，原來話咧嗰個塔你以為係道具，定以為係CG 係咪？原來係真嘅，就係大阪嗰個嚟嘅。咁呢只不過呢電影公司啊係用咗好多錢啦用咗幾多錢啦睇下先。用咗呢個差唔多680萬港元啊即8000萬日元啊用咗3日時間將太陽塔改裝成為而家朋友之塔呢個樣喎。即係嗰嘢唔係假嘅真係咁巨大嘅。 但因為佢呢好多畫面呢都影到好似特攝片咁嘅畫面即係佢用咗好多嗰啲角度啦。咁所以變咗做呢見到成個萬國博覽會嗰個會館呢 其實堅嘅。 係好似啲超人打怪獸嗰個嗰個英國邊上咁嗰啲啊。 但其實嗰啲係真 嘅。但嗰啲係真嘅。 反而真。 反而係真嘅。咁你話今集有冇大場面呢除咗嗰個萬國博覽會嗰個景觀比較大之外呢就暫時嚟講呢一集就比較平啲就冇乜大場面嘅，冇乜話大製作啊、大場面嗰啲，或者最型邊一幕你講講啦。 最型一幕完全唔係大場面啊，就係阿樂仔即係阿風川月司 撞爆呢個嘅教堂嗰個玻璃啊，嗰、那個七彩玻璃咧入嚟救阿加南嗰個 shot 啦。佢直情咧用一個完全冇聲咁嚟慢鏡，砰咁撞嗰下咧，哇！全場無論男女嗱，好奇怪啊，即係好後生就見在場啲人，即係應該都係廿歲上落啊，甚至乎喂，佢哋話好型喎。嗱，咁呢套戲咧，我覺得有樣好大嘅成就就係咩咧？佢竟然幫呢個大叔嘅角色平反啊！ 都係嘅，因為基本上成個電影入面咧，所有而家嗰啲比較英雄少少啊，或者上一輩嗰啲叫大除夕之咩除夕血腥除夕之七人，因為而家已經係喺嗰啲教科書度咧，已經變咗做係壞人嚟㗎啦。但係咧，女主角依然抹黑曬啊，但係女主角依然係好崇拜佢哋嘅嚇。咁啊，而家個個都阿叔樣啦，基本上冇人扮靚仔㗎啦。呢套電影入面咧最大特色就係冇一個日本人係扮靚仔。 咁啊唔係㗎，蝶野刑警都扮靚仔㗎。 啊，蝶野刑警除咗哇嗰、那個已經係扮乸型啦，我覺得。 邊個蝶野刑警咧？就係、是、一個就係、是、上一集嗰個阿伯嘅，即係俾我同僚殺咗嗰個嘅阿伯。 嗰、那個多管閒事嘅警長， 其實佢好犀利嘅，係、啊、好出名嘅。破案率好高嘅，咁咧佢係佢嘅外孫，咁所以個姓唔同嘅，咁佢叫姓蝶野咁樣啦。咁、飾演嘅咧就係呢個嘅藤木直人，亦即係喺 F4 入面嘅花澤類。 哦， 日本 F4 啊嚇， 真係冇留意啊 ，F4 就 係啦，係啦，即係好啦。咁或者我哋介紹少少，咁呢一集咧就另外咧仲有兩位女主角喎，咁就係呢個飾演加南嘅平愛梨啦，係咁另外咧就係小泉響子，即係佢個同學啦，就係叫木南。靜夏、晴夏、木南晴夏，真係唔識嚇嗱。平愛梨我都見過有啲水著嘅碟嘅。 嗯，哦， 係啦係啦，係咁咧。呢三個咧係呢集主要要 introduce 嘅角色啦。嗯，哇！我其實嚟緊都唔係好多時間，我哋再講下講少少。係有邊個重點要講下先？ 重點啊，重點啊，朋友嗰間屋啦，朋友嗰間屋係幾即係如果你哋有 叫朋友嗰間屋啊？ 朋友自己本身嗰個屋嘅模型啊！ 哦，你講個故居， 嗰個故居啊，係啊，因為其實有睇第一集咧，都已經覺得呢套片咧係有一種俾你回憶起兒時記趣嗰類咁嘅感覺，即係俾你諗翻起以前細個玩過啲乜嘢啊？個街道係啲咩？當然啦，香港同日本係唔同，不過你用翻同一個代入感去諗嘅話咧，佢係其實成套片咧係俾日本呢個年齡層底下嘅人去懷緬翻過去一啲活動嘅。咁咧而朋友呢其中有一段講到加南啊同埋嗰個佐田青呢返咗去。 佐田青本身呢就係去喺就係去點講呢即係佢係管理呢一個嘅 博物館嘅。咁就係個朋友嘅故居博物館即係好似阿毛主席故居咁搬嗰啲呢。咁佢入面呢就擺返曬所有以前朋友真正嘅朋友啊以前嗰個屋企嘅樣啦入面所有嘅擺設啦。咁當然呢點解我會留意佢間房呢就係佢間房呢係擺曬嗰陣時候。嗰、那個年代最流行嘅漫畫齊 set、哦、所有鐵皮玩具齊 set， 唔止啊，有啲朗膠啊， 有啲朗膠添， 仲係好大隻嗰只大笨， 嚇大 好貴嗰只嘢， 嚇咁所以變咗做咧，如果係出身於嗰個年代嚟講咧，一睇見嗰間房咧就已經係可以話喺嗰個畫面嚟講咧係感嘆咗嘅，已經感嘆咗，嗰、那個就可能仲犀利過早前喺呢、這個太古城嗰、那個， 咁唔會，咁太古城嗰個勁好多， 勁好多啊！喂，但係佢個數量多好多，同埋個範圍多好多，即係唔同嘅玩具，即係可能日本嘅玩具又有，美國嘅玩具又有，咁所有漫畫日本漫畫，即係嗰個年代嘅巨人之星啊嗰類嗰啲都有喺度。 根據原著漫畫咧，咁朋友係服部啊，原著漫畫我講嘅唔係呢套戲，咁服部本身係有錢仔嚟嘅， 哦有錢仔嘅，所以變咗做佢就有呢一啲咁嘅珍藏喺度咧，就對於。嗰、那個年齡層嘅朋友入去睇呢個電影咧，即係特別喺日本啦，就其實好大嘅迴響咯。或者可能佢本身漫畫畫嘅時候都已經係針對住呢個年齡層啦，去俾佢一個懷緬啊，或者俾一啲新嘅比較後生啲嘅，去知道舊時到底流行啲乜嘢，流行啲咩音樂啊，流行啲咩歌曲嚇。咁所以變咗就算係好似 不如我哋其實時間唔夠喎、啊，咁因為咧呢、這個嘅網播呢個時間咧，其實差唔多啦，咁或者我哋嗱點講呢 如果即係網或者電腦隔離嗰啲朋友咧，用緊呢個網嘅話咧，咁其實我哋而家嗰個轉播嘅時間咧就已經係差唔多到尾聲㗎啦。咁如果有興趣繼續聽 有關於二十世紀少年第二集嘅或者其他一啲新嘅 sci-fi 嘅嘢嘅話咧，我哋可以喺第三節或者喺我 點樣睇到第三節？因為我喺兩個網上面嘅討論區啊，我哋都整咗個link 噶啦。咁大家過去聽，我哋其實仲有第三節可以翻嚟聽嘅。 好 啦， 咁我哋休息。 咁我哋係啦，再休息一陣先啦。 隔離嘅朋友就講拜拜，再見。 未拜拜，未拜拜，第三節先。OK， 好。